好啦，我哋又 reset 翻啊！ 翻完听下未啊？ 吓， 翻完听下。 翻完啦，回魂啦。 背一句归元田居嚟听。 考你啊！今日天气几好啊！ 唉、我背俾你啊，少慕惜俗云，性本来忧山。 好叻啊！ 可以背埋落去，但系唔好嘥大家时间啊！ 俾你表演一下嘛，你要威噶嘛，男人要威噶嘛。 我唔好呢啲嘅， 俾威饱佢咯。 威系唔系一种痛楚嘅表现啊？都冇痛楚。在威的過程裡面我得到興奮， 是威的時候見到別人的那種很、 見到別人、 很慚愧啊， 這樣你痛苦、我就開心， 是啦，見到別人低了啊， 威可能其實有實質的好處的、在個族群裡面你威即是高級一點、高級一點的話其實它的食物和它的交配權都是多一點的，好实质嘅，好实质嘅。 所以男人咁中意。 咁但系呢一种记忆咧，呢种记忆咧，而家即使冇呢啲好处都好啦，但系佢都记住要威啊嘛。 哦、 即系嗰种感觉咧，其实系以前就有伴随实质嘅好处，而家冇啦咁样。但系其实佢都嗰种感觉都仍然存在。 唔怪得知啦， 唔怪得知。 嗰啲男人成日都系要， 所以 成日要威咯。 系啊， 女人要 戴头盔， 要赢啊咁系啊。 女人有时都要威噶，唔系就系男人啊。而家嘅时代唔同咗，而家女人恶好多啊，系。我讲真的，以前我的时代呢啲 女性温柔啲个。 我哋搵集讲下恶女人咯。 不过呢个相对嘅，因为男人弱咗嘛。 系 系啊。 男人弱咗咪凸显咗女性恶咗咯。 系啊。 其实个潮系咁样。 尤其是而家社会上面咧，女性搵嘢做嘅能力系强过男性啊，男性就会自卑心就会重咗。 系咪啊？ 真系噶，唔系讲笑咧。 我咁样，我见到两行眼泪 流紧啦，已经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你讲男女？剛才你講呢個 sexual， 我哋今日講呢個 sexual homicide 咧、即係快樂殺人，係咪男人為主先？ 其實呢個詞彙係西方少少精神科嘅概念底下產生嘅概念啦、但係用行為生態學或者係動物行為學，或者我哋講緊闊啲嘅行為科學個概念嚟講咧，其實係好普通嘅概念嚟嘅、意思即係頭先我哋一路分析緊嘅，就係人本來係需要情緒。伴随一些行为，然后通过行为去舒缓我们里面的一些情绪。譬如我肚饿，我现在要找东西吃，我通过去捕猎，然后得到食物之后，我那些肚饿什么就满足到，那就没事了。关键就是说，原来有一种病是叫一些就叫做、认知丧失或者叫故乡丧失、原来这些的问题会导致那个人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不安 的。那是不是男人多一点还是不是、 一样的。 你是的。 我以为老师避开 一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即是不关男女事、 不关男女事。不过呢男性他在、我们叫做、行动力方面呢、是强的。因为过去如果他那个男人、他实践力要强一点、否则的话呢他生存的几率就会降低。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问你、老师 有原因的、因为刚才你一直说以前我们祖先点点点嘛，又说如毛饮血嘛，那多数男人出去打一猎的嘛。 没错啦。 那会继续传下去一代代咪传给男人。 没错啦。所以早即是男一直以来、都是这条线的。而女性比较早少少咧，头先我哋讲紧当嗰个私有制慢慢出现啦，呢个系我个女人啦，呢个我屋企我家人，咁嗰种团即叫做群体生活之后咧，慢慢咧，咁咪有分工咯，分工咧女性咪早咗，即系叫做静落嚟咯，喺个家里边啦，咁而男性仍然喺出边东奔西走啊嘛，咁变咗咧就男性喺呢方面咧仍然系持续。傾向那種的、即是外向啊什麼特 質，因為看一些原始人的資料，你看到呢有時候女性的原始人呢其實有份參與在 參與的，一樣 在捕獵行為裡面有份參與 的、那是的，因為如果你說男人是嗜血那些、嚴重一點，但是你譬如 你下一代的話，他們是將 男女父母溝埋的嘛，基因再傳給你的嘛， 是 其實都是沒有分所謂 的，不是的，是有分的，咁你俾咗男人喺呢方面嘅特質咪強啲啦。所以呢、其實我哋會知道呢，譬如成吉思汗又好，邊啲嗰啲打仗嘅人啦，佢哋係本能地又好，或者係經驗講嗰個祖先啦、可能教訓咗佢哋啦。嗱、你去殺人，尤其是要殺晒對方啲男仔。車輪以上嘅高度嗰啲男仔全部殺晒。咁、其實動物嗰啲都係動物，就唔分男女嘅，譬如一隻馬騮或者猩猩或者係獅子，佢入侵另外一個族群呢，基本上呢如果他要加快盡快生他自己的仔女、逢親那個族群裡面那些雌性即是喂著奶、有小孩那些首先殺了個 BB 先、你殺了個 BB 呢他是停奶呢他開始呢就有排卵、跟著他就可以比較早的呢 就去重新再接受新的雄性、 嗯、 其实个程序就是这样、 嗯、 在动物世界有一点好像狮子一样，狮子主要负责打猎的是雌性的狮子，雄性的狮子、哦、它是做另外一个 的行为，例如是 back up 纯、啊、粹出去打猎的那个 是女性的转变。 不过呢其实是不同的动物嘛， 是不同的动物。 如果那个动物它在譬如草原那里它最恶的了、 嗯、 男那只雄性它不用动的，那些雌性已经搞定了。其实那个、如果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族群一只狮子一只雄性狮子它看着可能十几只雌性狮子。那如果那个雄性狮子去打猎给回来喂十几只狮子乸呢， 那大镬了。 死梗了，死梗。所以不合理的。那调回转头呢，那些要喂食即那些小仔那些、嗯、其实它可能同时有很多只 BB 的。咁嗰啲雌性一齊去做啊，點樣嗰啲？咁其實雀仔啊嗰啲又唔同嘅，所以我哋嗰度 即係唔同嘅動物品種又唔同嘅、 另外一個題目。咁、嗯、但係人咧，我哋講緊咧，人我哋成身嗰個結構咧，男、嗯、雄性、雌性、男人、女人咧，其實有分別嘅。咁、 嗯、 而亦都因為後來分工之後咧，慢慢慢慢更加凝聚咗女性嗰啲肌肉，我哋即係嗰啲纖維啦、嗯，即係白纖維、紅纖維，其實嗰個比例唔同嘅，即係我哋嗰個肌肉個爆發力啊，同雌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亦都牽涉到就係話。那個遺傳上或者是深層潛意識，男人男仔他裏面的這種獵人的深層記憶呢，其實是深一點長一點 深一點的、 嗯、而女性一樣有、 嗯、 不過她可能中間侵襲了很多呢，已經是農耕、啊、或者已經剛才講 分工了、嗯、那她就薄弱一 點，還有行動力沒那麼強嘛，剛才你說 但是在某 想為主 是但是在某些、啊、是因为他不需要 去做那些事情，因为其实、那个男人他的反应、啊、或者是行动力呢、嗯、是牵涉到性命的嘛，你譬如在外面打仗、啊、你怎对方怎劈，即是现在讲练武的概念，对方怎劈过来怎踢过来，或者那支矛飞过来，或者那只动物冲过来，你怎呢你怎反应，你不用不得、 嗯嗯、 你那个即时的反应就反映你的行动力、 嗯嗯、 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来讲都是的，如果那反应迟钝你死你死的死定的、 嗯嗯、 件事给你做 你不用到，或者有人跟你讲句说话你没什么的表情都好，其实就出事了。 走慢一步你后面那个已经接咁啦， 是不是现在就文明了。文明了。我们回到刚才的题目讲，如果我们不做即是什么都不做，现在的人呢已经是老我们叫文明的老化的现象呢， 是已经去到呢他可能是飘了的，已经即是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抽离了个现实环境、 嗯、 但是他自己如果什么都不做会怎么呢，这样那其实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呢，心理学那些通识的第一课呢、 嗯、 如果我们将一个人呢他浮在水那里、 嗯、 封闭了他的感知的器官、嗯嗯、但是搏住他的心脏啊什么那些呼吸啊，那就会发现呢他大概可能经过即都是有不是很长时间一两个钟头的、 嗯、 那他就已经开始慌张，那他开始慌张呢其实个心跳就会加速，呼吸就会加剧、嗯 okay、 慌张因为他感觉不到自己，即有时我们譬如去入一个隔音室、 嗯、 你听不见声音，你听见嗡嗡声 很没安全感、啊、 那种嗡嗡声其实不是声音来的，是我们自己里面 的神经啊什么那些、嗯、但是在这种状态底下呢我们都会产生不安、 嗯、 有些人时间长了他就会神志错乱的、 嗯、 你蒙住眼已经很没安全感了， 是的，现在讲紧如果那个人他眼擘开都看、嗯即是我们叫饱和了嘛、 嗯、 好像看不到东西，耳仔都听不到东 西、嗯、 而身的感觉也都没了，男女的关系现在也都疏离的、 嗯、 或者他其实已经是抑制、其实现在的 男仔呢因为周围的环境太多刺激的，他是知道不吃得的那些东西，对不起、嗯海报也好画面那些 不关你事的、嗯、假的、嗯嗯、那他个人呢就抑制了他的，其实就长时间抑制了他之后反而到真的接触的时候他就反而什么都做不到的、 嗯 其实是一种悲哀来的，即是不自然来的。那到了一种状态，刚才我说长时间没有感觉的话他就会有幻觉出现。 嗯、 即是他个人自己都会给一些东西来的， 你不是一张白纸的、 嗯、 他出现幻觉。但是幻觉呢就惨了，就会令到他神志错乱。 嗯、 那即是说结果呢就会令到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我们他什么都不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幻听幻觉。跟住咧就會神志錯亂，咁、 哦、 神志錯亂咧，佢、嗯、就會有一啲動作出嚟。嗱，其實呢啲動作咧，亦都係為咗自己本身嗰個我哋叫機制咧，係挽救佢自己嗰種錯亂，佢唔容許自己錯亂啊個腦。 咩、嗯、動作？ 唔係捉嘢咧，找嘢咧、嗯，即係譬如你暈啊，你會伸隻手出嚟捉嘢。咁佢呢個過程咧，其實就係我哋叫自然反應。 嗯 咁再将佢放大啲嘅话咧，如果一个人佢去通过一啲动作，头先讲文嘢又好点都好，或者佢去伤害其他人，佢唔理对方系咩噶啦，动物又好点都好，佢捕捉到啲感觉，令到佢多翻少少记忆或者感觉自己存在嘅呢啲行为咧，其实系一种自我保护嚟。 嗯，咁啊，讲啲又吓下啊鬼故王嘅嘢先， 吓唔吓到我先？ 咁咧嗰时咧，我唔记得咪将军澳啦，有班僆仔咧，佢系炸龟咯。 哦， 那个龟嚟炸佢咯，即系我觉得咧匪夷所思啊，简直呢个以前嗰啲就即系搞下只曱甴啦嗰啲嘅啫，佢哋真系去到炸龟呢啲就其实系点？ 唔系咁啊，呢啲我僆仔见唔少，不过唔系龟啫，对象可能系草蜢啊，即系或者其他唔同嘅昆虫啊咁样咯，即系细路仔系有呢铺人 啊。但系啲系严重到，譬如佢摆只猫落去个微波炉去， 哇！呢个太过分啦，呢个 咁佢其实佢嗰只快乐杀人系已经系去到严重嘅， 已经系嗰条线上边嘅一个恶化咗噶啦。 佢系争在佢，因为佢唔敢摆一个人落个微波炉度，然之后佢就摆只猫嚟取代呢种快感啊嘛。 嗯， 系啊，系啊，系啊。 咪人人都擺唔落微波爐嘅，咁 咪就係肢解噶嘛，大佬。 你肢解死咗唔同啊，你鑑生睇住佢死，同你將死咗嘅殘肢掉落去兩種感覺。 即係佢其實想噶啦，不過擺唔落啫。係 可以係咁講。咁嗰個快樂殺人嘅呢個概念，我哋即管用住呢個概念講嘅話咧，其實有兩類，一類咧就係自己同自己嘅啫，即係佢傷害自己，或者讓人哋傷害佢，咁佢自己感覺到痛，咁喺佢嗰條嗰個。俗嗰度我哋叫做佢轻微嘅痛叫快感啦，咁样。咁但系另外一种咧，就系佢通过睇到周围嘅人嘅嗰种反应，然之后去得到快感。咁嗰种就变成伤害到周围嘅人。咁而嗰种伤害周围嘅人咧，头先我哋讲其实佢潜意识里边系有啲嘢嘅。咁嗰啲嘢我哋唔知道。咁但系呢啲潜意识里边嘅令到佢不安嘅，除咗嗰啲认知丧失啊、固有丧失之外咧，仲有好多可能系愤世嫉俗嘅嘢嚟嘅。咁可能系佢自己不甘心啊，唔满意啊，周围嘅什么佢睇埋。好啦，但系佢唔知道用咩方法途径去舒缓呢一种感觉。但系佢亦都唔系有一种好明显嘅我哋叫发泄嘅外因啊嘛。头先分析咗啦，已经分咗类啊嘅时候，佢所做出嚟嘅枪击啊，或者佢所做出嚟嘅掟啲猫落街啊，或者佢搵啲嘢去即系头先讲生命伤害生命。都是这一类。 最近内地有一单就是、这个火烧巴士就是就令到即很多人说鉴山的巴士烧死、其实它都是一种、有一种叫做发泄它发泄它对于它自己、得到的個不公它、找一个地方去宣泄出来。 是 但在从中里面有没有快感我当然不知道、 好像上次教授也说过、老师也上次也说过就是这个日本那里呢咪有啲人係會擺啲嘢喺個路軌度，等個火車出軌 一個好， 跟住影張相嘛。 為咗影相嘅啫， 咁佢就覺得好 high 啦，係咪咁？ 佢為咗捕捉嗰種感覺， 會有意外啲人會死啊！ 影咗張相嗰種成功感，成功感都係快感嘅一種。頭先講到咧，鬼官講火咧，其實火又係另外一種遠古嘅記憶嚟。有啲人對火咧係有興奮感嘅，咁而種興奮感咧，佢仲要大火嘅，熊熊烈火嘅，咁佢就會變中火狂。 系， 咁佢纵火去通过睇到火，佢唔系嗰啲嘢唔系阻佢嘅，亦都唔系同佢有仇嘅。但系佢通过纵火嗰种见，佢仲要喺附近出现嘅啦吓，放完火，咁啊睇见啲人围住啊，啲火烧啊，咁佢嗰种记忆咧，佢就出嚟啦。咁佢就感受翻一啲嘢啦吓。 哦，就同个祖先有关嘅， 有关啊，有关啊。 咁有一只就咁样嘅，我识一个咧，就系佢点样犯法咧？佢咧就譬如佢會擺個炸彈喺自己自制啦，土炮嗰啲擺喺個工廠大廈門口咁樣，跟住佢就去報警，咁報警咪要嚟拆彈嘅，咁佢就匿埋喺牆後面睇啦，咁然之後佢就覺得好 high 啦， 係啦， 即係好中意做一啲小嘅案件出嚟， 令到一啲人咧係搞一大堆嘢啦，咁樣嚇。咁其實咧頭先講成功感啊嘛，如果佢因为人追求的东西很多种，有些是很直接很我们叫很低层次很直接的官能的感觉的，有些复杂一点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他做一件事他做不做到，他做到他就可以炫耀，或者他自己里面觉得我做到已经是快感。这种的性质里面就出现了刚才说他可能是整一样东西 總之令到很多人關注、嗯、等於譬如你 post 你訂一個文上去個群裏面、嗯、或者個網上面，哇好多人關注你啊，咁佢好開心啦。嗯、即是那种性质都可以的、嗯、但是这些性质是善良一点的、 嗯、但是那个不同，他那个摆到明人你知道是你嘛、 哦、我刚才讲的那些譬如你铺写篇文上去那些是善良一点的、嗯、但如果你整个炸弹、嗯、总之他越会升级的、嗯、因为 你发觉个社会现在你做什么都没人理你的时候呢，他就整单大的给你看了、嗯 啊、令到我想起一件事，其实这件事会不会跟网络世界有关呢？但我想讲好像打 game 一样，很多 game 是一些是一些殘忍啊、殺人的 game 嚟噶，例如一啲啊戰爭啊、槍戰啊，嚇呢一種嗱，因為喺現實裏邊殺唔到啊嘛，喺呢個網絡世界裏邊咧，喺度追住佢敵人嚟殺，佢喺一路不停開槍殺，一路不停開槍殺。嗱，佢可能咧有一種情況就係呢啲殺人狂喺呢度攞到快感，佢將呢種快感抽翻出嚟喺現實裏邊嚟試下。 咦係喎，所以李老師話 啱噶，直情係 最近你話十幾廿年咧多咗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快樂殺人咧、嗯、無動機嘅殺人事件， 無動機 好多是跟青年有关、啊、是不是跟这些有利 机？其实啊，巴家姐你现在引出了几个概念词汇、嗯、其实这些快乐杀人呢，现在我们将那个范畴再扩阔去讲的呢、嗯、就叫做无意识罪行、 嗯、无意识罪行 或者无动机罪行、嗯、是的，是有这个词汇的、嗯、那意思就是包括不是只是杀不杀人、嗯、刚才讲火车出轨、啊、那些都是的、嗯、那同埋刚才讲的呢就是说、他在做这些事的那个过程呢、当然我们讲紧如果他 是很有计划的话呢、 嗯 他可能是很要计算好多嘢，找好设计好多嘢、嗯、或者是仲要找人帮手，譬如个火车他是一班人做的、嗯、但如果要即兴啲嘅话就好个人嘅嘢嚟嘅，同埋呢每个人追求呢啲嘅程度唔同，咁当然即係我哋而家讲緊呢，如果嗰个人佢係一次成功，最关键就是他成功了一次，他就已经吃到一样东西，他吃到即食水之味了、 嗯、 他就会再一级，其实高迈都是的，他本来知道自己不需要那样东西，或者知道那些是犯法的，但他做到这样，我们讲的是他的潜意识里面找到一些他以前可以做会做过的记忆 match 回。所以呢其实我们讲的如果那个超级市场，我是老鼠的话我入去咬什么都可以理论上、 嗯、 但是为什么人不可以呢？人我们去咬了会犯法，因为我们有社会的约束了开始、 嗯、 所以我们现在脱离了那个年代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们做不到了。刚才讲回游戏，游戏就是他原来在一个打游戏那里呢，我们首先要跳出来讲一件事，就是游戏尤其是暴力游戏色情都少了，这么好市场的呢、 嗯、 我们要想想就是为什么这么好市场的呢，其实已经反映了人的深层潜意识里面，而且很多人的深层潜意识里面其实是很暴力的、 嗯、 而这种暴力呢，我们看到现在的青年他不至于说要拿着刀出来在街上走，但是他们在漫画展、啊、动漫展他们会去买刀买枪、 嗯、 买来做什么，那张东西要来挤、嗯、要来收藏的。其实我们小心点去想的时候呢，根本这些现象就已经讲给我们听，我们有很多东西 是满足不到的、 嗯、 而通过这些游戏呢其实它是抒发到一些东西、 嗯、 但是同时呢我们讲它也抑制一些东西，抑制在现实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东西它是做不到的嘛，它知道那些假的嘛、嗯、那它就将那个他就要讲给自己这些假的，所以他在里面打 咦，两体的，可能有些人就本身他有咁嘅傾向，佢想行動嘅，但係佢就係因為打咗個機， 就因為有打機呢樣嘢，就幫佢解決咗、 舒緩咗一部分。 兩體咯，因為 兩體嘅係兩體。 因為你每一次有呢啲咁嘅案件啦，跟住嗰條友又係最中意打呢啲機咧，睇呢啲咁嘅漫畫咧、嗯，就傳媒一定就話係全部係因為嚇呢啲影響噶啦，咁樣 其實 阿 花家姐你講得啱，係兩體。有一啲人咧通過舒緩咧，佢咪降低咗咯。 嗯， 但係降低咗嘅一啲人裏邊，同時佢係升級，即係升緊級嘅。我哋成日都講啊，嗰啲假嘅。咁頭先講，我哋如果喺網絡嗰個問題裏面衍生出嚟，另外一個問題叫虛擬現實錯亂咧、嗯。虛擬同埋現實佢自己亂啊。佢、嗯、現實錯亂就係話佢喺遊戲裏面嘅世界，佢不知不覺咧帶咗嚟現實。佢、 嗯、 想喺現實裏面去實踐劇本。咁、 嗯、 個劇本佢可以寫、 嗯， 去到一個地步咧，佢就要做出嚟。咁喺嗰個關鍵的時刻他究竟做和不做呢，就看他那個現實錯亂的精神狀態、理性狀態，他那裡弱一點或者有多少少外因的話，他就會做，做了他都當是在做遊戲、 嗯、 都是遊戲機裡面的一個一幕來的，所以呢就複雜了，就是變成無意識罪行。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没有后果，不是他不知道后果原来会犯法、或者会伤到人、或者会死、 或者 他又不会完全不知道，一定知道，但问题是他不理而已。 花家姐， 做一 次算咯。花家姐，你讲紧呢个知同埋理唔理咧？嗱，我哋成日讲诶，拈花微笑什么啊？嗰个悟字，即系领悟个悟字啦吓。如果嗰个人佢知而不行，我哋中文叫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即系知同埋佢系咪真系会知道而去约束到自己咧？系两个层次。咁所以如果佢知道会死会痛。对方啊，咁佢系咪应该唔做嗰件事咧？但佢唔系，佢照做、即系话佢嗰件事对嚟讲，嗰个知字已经冇用啊，冇意识，冇干，冇任何约束性喺里边。即系话佢个我哋叫 intelligence， 佢个理解力什么咧，已经唔构成帮佢判断去做同埋唔做呢件事。 即系讲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又做又 咁还喎？俾少少时间我谂下得唔得啊？休息阵先啦。 老师头先我哋咧就讲到嗰喺游戏世界里边， 游戏世界 去满足自己又好啦，即系将自己做唔到嘢做咗去又好，或者系发泄咗去都好啦，令到嗰件真实事唔会发生啦。但系有啲人咧已经咧，喂喺游戏世界里边得唔到啊，即系喺嗰个电玩游戏世界里边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就变成咧 war game 啦。嗱 ，war game 咧系一个有组织啦，有血有肉啦，真系走出嚟打啦，即系要有体力啦，就唔同喺个喺揸住个 control 喺度打啦。但系一样嘢好特别噶，你打 war game 咧，中弹系真系痛。 系我问嗰个朋友啊，佢话同我讲话，真系会痛噶，同埋会真系损又流血。 系啊， 咁你仲玩啊？ 系，但系佢哋痛就归痛，佢哋好 enjoy 噶，不停咁样玩啊。咁呢一种系咪？透過一種痛楚去攞到一種快感。 我問過其中一個 friend 咧，佢話佢因為佢話覺得佢射到人嗰時候見到人哋痛，佢都好 嚇。係啊， 講嚟講去都係追求緊真實感啊。 係。 咁所以其實喺 war game 同埋一般我哋叫做畫面嘅遊戲之間，我哋今日有好多嘅什麼 station 嘅，什麼嘢嘅。咁佢咪要揸住啲嘢要喐啊，隻手要舉嚟舉去，或者跳嚟跳去啊咁樣。或者而家咧講緊咧就係你個頭盔可能有啲嘢俾你啊，有味道啊，或者譬如戲院啦嚇，3D 4D 啊咁啊。咁可能啲凳會震啊。其實不斷個科技咧係嘗試緊。去滿足人的追求呢種真實感，不過悲哀就是悲哀在，原來呢些一切都好越接近真實，其實真係越假。 點解咧？ 人工噶嘛啲嘢， 全部都是人工噶嘛。咁啊，但係呃到 佢個身度真係， 但係假噶。你唔係真係受傷，你唔係真的。嗱、咁但係呢類咧， 真係戰場你死咗 死咗噶啦。但係問題 要錫住身啊嘛。 但係個危險就係嗰個廠家們，或者嗰個參與者，佢哋。 原来不知不觉都是一路追求紧越嚟越逼真的游戏。好啦，而家我哋条线就呢条线就出现含糊啦。一路追求紧嘅，佢哋以为是游戏的游戏，慢慢就变成真系有人死噶啦。 系， 咁你系咪 因为佢不断升级啊？ 系不断升级。咁你点定义佢系咪游戏咧？ 将人去到即系慢慢改。 嗱，我哋而家尝试去呢个方向谂，已经知道就系、是，佢哋玩到死人，玩到出名。 系， 但系其实一旦出名，已经唔可以叫玩啦。不过唔系，佢系由玩嗰度上嚟嘅。 嗯。 佢哋唔係你爭，唔係我憎恨佢，或者我哋而家爭交配，或者爭糧食，或者爭地盤冇嘅喎，可能有都唔定，但係嗰啲唔係嗰類啦，嗰類我哋喺前面講咗啦。而家講緊全部就係講緊無意識，或者講緊官能，或者滿足緊一啲深層嘅慾望，佢自己都唔知乜嘅。咁但係嚴重就嚴重，虛而現實錯亂嗰個概念就喺度出嚟嘅。即係佢而家我哋講緊你 war game 痛啦，其實真嘅已經。阿花家姐讲：，喂，你咁痛，你都仲玩损嘅，流血嘅可以，流血你系真噶咯，已经，但系唔系我哋玩啫，系适当地出血啫 ，SM 嗰啲都系噶，适当地出血啫，但系佢会升级啊， 好危险噶， 系啊， 同埋我哋头先前面讲咗系落唔到嚟嘅， 系啊， 所以呢班 war game 嘅朋友佢会一路上一路上嘅，咁头先讲紧有啲人咧，佢系冇乜呢种倾向，有啲人系恶化得好严重，其实真系好过人，不过咧。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咧，就係原來喺依啲追求真實感嘅依啲嘅朋友、小朋友、大朋友呢班人裏邊，以前依啲人大部分都真係戰士嚟嘅，即係話 原， 即係佢哋係好強烈去渴求依種感覺嘅人。 嗯， 而佢哋好不幸或者好慶幸，佢哋而家生存喺文明社會。 嗯， 文明社会里面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以前不打游戏不打 war game 打什么，就打人。 打人咯， 没错， 真的找人来打。 真的打人的，就踢人打人。 老师，老师，你现在讲这个不是讲前世今生的那个， 不是， 就是讲祖先的嘛。因为上次跟我讨论过，那你另外一条 line 是有些人讲前世的嘛。你前世是战士，今世就特别想 试。那个概念，那个概念是宗教少少。而家我哋讲紧咧，就系我哋 基 因类学。 哦，因为细胞有细胞即系细胞层次嘅记忆嘅。例如有啲个案，我哋知道咧，譬如移植咗个肺，即系嗰啲大器官啊，移植咗个心脏，移植咗个嗰个 吓 吓，咁佢连个嗰个即系捐赠者个记忆，佢都移植咗喺佢身上。 好似话真 嘅，系真事真事真事。所以有啲宗教佢不知不觉佢会拒绝输血就系咁解。佢喺宗教上佢哋可能以前啲经验啊，什么人。讲俾佢听，先知啊，系唔可以咁样去接收。所以素食嘅人里边，佢哋其实亦都有一部分人咧，佢哋系会有潜意识觉得第二啲生命进入佢身体，其实系好危险嘅。即系佢话，譬如有啲尸，所谓尸毒咧，就唔系净系毒素咁简单，而系嗰个死尸，即系唔系嗰个死尸，即系嗰只动物被屠杀嗰瞬间，佢嘅痛苦，佢嘅记忆。是变成那块肉，它落了那块肉那里。咁我哋切咗佢肉嚟食咧，我就食咗佢记忆喺身体里边。咁个记忆你就食多咗咧，你个人就会多咗呢啲暴戾啊，多咗呢啲愤怒啊，多咗呢啲可能系唔知点样边度嚟嘅负面情绪。 你讲有一堆嘅素食者系咁样谂嘅系嘛？ 其实有呢啲报告出嚟嘅， 但唔系全部啦，就系、是、有啲素食 唔系咁多素食者佢会知道呢样而抗拒，但系当佢知道咗之后，佢会更加抗拒。佢更加抗拒， 真系冇谂过呢样。 系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再将个级升高啲嘅话，连植物都有感觉噶。我哋知道有啲你听音乐嘅农庄 嘅稻米啦， 系啦，咁你卖贵啲嘅。咁佢有冇听系另一回事，但系佢话俾你听有听，佢都可以卖贵啲。咁而嗰啲稻米啊，或者啲植物啊，或者佢结果嘅时候，佢呢个状态底下咧，佢如果我哋有多啲实验发现，佢啲甜啲嘅，或者啲汁多啲， 外形都靓啲， 系颜色咁啊，咁。咁嗰個研究或者嗰個範疇係會有一個出現，事實上出現，事實上 係 有係存在嘅。 你唔好嚟唔信呢、這個。 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如果我哋唔去愛錫呢啲植物，而我哋去攞佢食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傷害嗰個植物嘅情緒嘅時候，那個植物咪俾翻啲負面嘅嘢我哋咯。變咗個咁樣嘅因果關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點去食？即係人講翻，即係遠古祖先點解佢哋成日提醒我哋？我哋其實咧係逼不得，其實包括阿凡達都係噶嗰個故事。我哋逼不得要先食你嘅啫。 係啊， 對唔住，我而家要殺你，我要食你。 可能對植物都是這樣的，他吃了之後還要拜祭他們的，還要做很多儀式去平衡自己，我傷害了其他生命、 嗯、 好了，但是現在說整個故事快樂殺人整個問題來到這個點，我們會發現就是根本不是個別的人的問題，是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對生命的那種我們叫做價值觀、 嗯、 或者世界觀或者生命觀、 嗯、 其實已經是墮落到呢是沒有了，是物化了它，即譬如有些生個 BB 出來、嗯、給你特質留個交代，我給你我不要，即是 冲了厕所啊，咁样 冲咗厕所，即系前一前两日都嘛，系嘛，佢生咗喺唔知边度，留低咗喺度，咁就走咗啦。咁佢冇感觉，佢冇乜感觉，或者佢知道系佢都好，但系佢唔会接受嗰样嘢，佢冇个我哋叫母性。动物园都系噶，动物园啲动物咧，佢生出嚟佢唔识照顾佢啦，咁、嗯、你千方百计同佢帮佢好困难，因为动物嗰个环境亦都系抽离咗自然。 嗯 抽离咗自然，佢唔好话生出嚟唔理佢，直情佢唔会交配，直情佢唔会受精， 嗯、 根本系你要做到好逼真。其实我谂啊，鬼故王知道，点、嗯、解你养只龟又要水啊，又要绿啊？其实我哋尽量想模仿、那個、 模仿翻个自然环境， 仿生态。而家、 啊、 其实最值钱嘅嗰啲地产咧，系、嗯、仿生态嘛。嗯嗯你仿生態嗰啲環境咧，原來對人可能最健康喎，係講緊嗰堆嘢。咁我哋全部脱離曬，同埋而家講物化嘅一個程度咧，就係我哋對兄弟、對父母， 嗯、 都冇曬感覺嘅，可以。即係對對頭先我講咧，對我哋 離好似可有可無咁咯。 真係唔好話 有就好啲咯，咁樣可能有啲人覺得。人有我有嘛， 好快脆我哋咧 B B 嘅时候可能仲有多啲感觉，但系大啲大啲，好快脆就脱离咗啦。 哎呀，你又讲得啱喎！嗱，我哋细个嗰时咧，啲兄弟姊妹咧，个生日啦，咁啊轮住开个生日会啦、嗯，哇，好期待，好开心， 系啊， 即系话觉得系一个大事嚟嘅。而家冇啊，对唔住，真系大个咗咧，冇生日会，净系喺 WhatsApp 度。生日快乐啊！咁样就算了、啊、整个 四隻字搞掂啦。 唔系都有啲嗰啲波波啊，嗰啲礼物嗰啲个 icon 喺度嘅。 系啊，而家变咗系啦 icon 啊，手机啊，俾个系嗱咁咁嗰种其实系 情感嘅倒。 你去表达一种情绪，你用嗰种方法同我去拥抱你，或者我哋一齐去做一个活动，或者我去一齐咧系大家去食嘢。食嘢其实佢虽然譬如 BBQ 点解会咁，都仲有一种气氛，因为 BBQ 系一种远古嘅活动嚟嘅。BBQ 咧，其实 萤火会啊， 萤火会其实系 嗰啲奇案咪会成日 讲。萤火会绝对系你去打完猎翻嚟，大家一齐分猪肉嘅， 系 嗰种气氛嚟嘅。所以咧，可能等咗几个星期先有得食嗰餐嘅。咁、嗯、嗰种记忆，尤其是即系夜晚啊咁，什么翻翻嚟啊咁。 诶，唔怪之我哋咁中意打边炉关关事啊。 系啊，都系嘅，围 即系好多人好中意打边炉。 中国人点解围住嚟食咧？ 打边炉， 其实就有呢啲嘅记忆喺里边， 同萤火会有关。 有关，有关，有关。咁頭先同講火都係有關 係啊！ 我哋火個遠古記憶好多喺度。咁、我哋只不過我哋唔記得曬，或者我哋知而當冇呢件事。咁其實我哋呢啲其實好普通嘅常識嚟嘅，本來。嗯、但係我哋竟然冇去諗呢樣嘢。同埋頭先我哋講緊，我哋啲青少年朋友，喺嗰個漫畫展，或者係動漫展，佢哋咁瘋狂，或者我哋打機嗰啲頭先講緊嗰啲遊戲點解咁好賣？點解我哋唔去諗？其實佢哋裏邊。是渴求那樣的不去想其實他們是想即是他們潛意識裡面其實 是有這種行為的傾向在裡面、嗯嗯、那我們如果一旦這樣想的時候我們知道其實那些遊戲是積極一點說剛才說錯重複、嗯、是幫到一部分人舒緩但惡性一點說它會令到一部分人升級 有好有不好你又根本怎樣去 知道人類好處多還是不好處多永遠人類是想做一件事就是說他想做一些他很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例如舉一些科技的事現在很流行的航拍、 嗯、 人類是很想飛的 是啊 但是人類真的不曉飛的嘛那、啊、你沒可能考個飛機師牌啊不是個個考到的 那機器頂住先 航拍就滿足了人類這件事的需求所以航拍 他對眼看到啊 他控制到怎樣飛就怎樣飛 他看到他是啊 他我看到我要在上面望下來怎樣樣我飛左飛左飛右飛右完全在你自己控制之下就感覺到自己飛一樣咯、 嗯 啊、完全同意、啊、所以這種的感覺呢其實就是虛擬現實錯亂之間的即系等于我哋睇住个机，睇住个游戏里边，我哋打紧打打杀杀都，我哋对眼，我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眼其实冇判断能力嘅，但系我哋嘅眼有视觉嘅欲望， 嗯， 听觉都系冇判断能力嘅，有听觉嘅欲望，咁所以咧，当你听到一啲声，譬如有啲同性有关嘅声音，或者睇到啲同性有关嘅嘢，或者睇到啲好美味嘅食物， 或者睇件好靓嘅衫手袋，我哋有感觉噶，男男女女有感觉噶，呢种感觉咧就直接入咗我哋个脑嘅某个啲位置，跟住我哋就要靠呢个人嘅所谓理性啊、分析啊、判断去砌一轮，将佢咧系消化啊什么一轮，咁但系呢个过程你冇做唔做，就唔会出现呢啲嘅分析判断，咁所以嗰啲长时间净系喺我哋叫官能嘅活动里边，即系打机啊或者什么嗰啲人，或者即系一啲抽离啊，就抽离咗现实，冇咗实质嘅活动嘅，净系得个资讯嘅啫。嗰啲人咧，其实整下整下咧，佢就会跌咗落去头先我哋讲嗰啲认知丧失嗰度。整下整下咧，佢其实咧就会。会虚拟现实错乱， 即系慢慢呕啊呕啊呕呕呕到咁， 一路离开，一路离，一路离，离开个现实嘛。咁仲有我哋一定要讲咧，即系我讲真话啦，对唔住啊，对某啲嘅嗱，我哋 就系讲真话， 我哋唔会去攻击嗰啲游戏嘅供应商，因为游戏供应商又好，对发明呢啲嘢嘅嗰啲程式员都好，其实佢哋系做紧佢哋嘅自己份内嘅角色啊。自由社会里边，佢哋系容许咁做，佢唔犯法，但 系 问题 有咁嘅工噶嘛， 系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玩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去到什么，刚才我们讲我们那个尺，那个尺的起点他不知道，还有他玩的时间、他控制到几多少，还有他自己有没有参与其他的正常活动， 丧打的有些大佬， 那些原来的问题呢就不是出一个游戏商或者那个什么程式那个设计那个游戏的人，而是那个玩的人。那个玩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到呢？原来没有的。那就到父母了。但父母爸爸现在父母都被人废晒武功的了，对不住，即什么工具都没有的，即是你看佛又不得，闹又不得的。 藤条都没条。 根本父母的角色。 有 卖 的，现在你知不知道？ 有卖，但父母不卖。 但父母的角色都被人抽走了的了，因为你一讲父母就歧视的了，人权啊什么的。所以呢，其实这个社会现在是 很危险的状态，就是个个人都要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执生，但我们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加上刚才讲的，就是一旦这些工具、这些的环境一路现在是增加的，一路 是提升的，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我们就要知道呢，如果一个个人没有了他自己的理性，因为我们的脑不会发育了，原来自控是要锻炼的，通过现实生活里面去训练的。但我们长时间接触虚拟嘛，长时间抽离嘛，那我没有训练，那个脑呢，现在的一些学者他会叫呢，就叫爬虫脑， 爬虫脑， 或者叫做我们叫做本能的脑，动物的脑，那个脑呢就不是人的脑，人的脑呢有很多我们叫自控啊，有很多这些的。那所以呢，现在譬如包括了统合失调，有统合训练出来了、有很多人呢，其实统合失调牵涉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读写障碍，认知障碍，系啦，读写障碍或者佢集中力失调，呢啲全部都系由我哋嘅身心分裂嗰度出现，由我哋个虚拟同现实嗰个错乱出现。咁但系翻翻转头就讲，咁我哋点改善呢？ 做翻原始人咯， 冇错，冇第二条路。 叻啊，黄同学，你 只可以由起点再重新再做。 咁即系点啊？ 即系话，如果 就生出家啦，你攞翻啲树皮算啦。 如果呢个世界一路恶化，可能好容易就会爆发一啲无意识战争。即是有个傻仔咁，哎呀，我想爆个弹俾你睇下，你哋啲人点死先咁。咁佢一揿就爆㗎啦。好啦，呢啲无意识嘅，而家我哋当嗰啲高层嘅一啲嘅人呢，佢哋係有高智，我哋当佢哋有高度智慧呀。但係似乎我哋而家点睇边个社会嘅呢啲嘅管理人，佢哋都未必有高度智慧㗎。可能唔高得过我哋身边嘅人。因为佢点选出嚟，佢唔係选智慧选出嚟㗎。究竟佢点出嚟嘅？呢个系一个问题。咁、当呢啲人原来佢都系有呢啲嘅错乱嘅机会嘅话啦，咁佢咪随时玩一个无意识嘅禁制游戏咯， 窝 惊啫嘛。 讲真，如果你一路咁样有人做有人做，咁有啲人可能本来系幻想阶段，见到有人做 参与噶， 见到佢实践咗系原来咁嘅，几过瘾。 系啊， 咁佢跟住就会做噶咯。 系啦，咁所以咧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假如叫第三次嘅大战嘅话咧。之后就要是石头同棍的战争了。即是说第三次大战 回去以前 的他那个恶劣性或者严重性是会很大面积破坏。而亦都令到会有相当的一些人去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都走错路。一直到刚才花家姐讲 喂，咁我哋会好快恶化，其实我哋加速紧我哋个文明嘅衰老啊。咁、所以以前嘅远古嘅人咧，反而我哋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好多传统文化，佢哋识得讲，头先讲清心寡欲又好，或者君子之交要淡如水又好，或者我哋讲紧道德经里面讲话，五色令人目盲。点解佢哋有呢个智慧咧？佢哋唔系经历过咩？如果佢哋冇经历过嘅咧，我唔相信佢会有呢啲智慧。即系话可能我哋嘅远古智慧，包括圣经里边写嘅。可能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这个第五个间冰期的文明产生，而是我们第四个间冰期、第三个间冰期的一些留下的人，他千方百计要将他们当年当时的惨痛的战争大战的经历，然后得到的教训要传给我们。 是你讲到这个间冰期呢，其实呢就等于其实地球又好宇宙也好，所有东西都是物极必反的，去到某一个阶段 反转头。 其实呢、那個、地球物种大滅絕都不是一次的，都几次的。下一次就轮到人类咯，滅絕了就重新来过咯。 在我们作为同即是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份子的心态讲，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少少东西去令到这件事延迟一点，或者最好不要发生的话呢，咁我係会好乐意做，或者好多人都会好乐意做。但呢、這个呢件事本身係好困难好困难。因为头先讲咗人嘅嗰个官能嘅追求呢，佢直至到去到饱和为止都好啦，佢上咗去唔落得嚟。好似嗰支水银针呢，佢就係测你嗰个最高点呢，佢跌上咗去顶咗上去你唔落，你蹬蹬蹬先蹬返落嚟。 所以我啦好啦，咁或者呢个节目之后我諗下賣了个电话去大家写信给我了。不要找我了。 再寄返圣诞卡给阿花家姐得了。 好啊，今天多谢啊。 辛苦晒大家。 李老师啊，由这个快乐杀人你说一路讲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讲到这个地球大滅种。 是啊，所以你说是不是地球很危险呢，所以要送隻歌给大家呢，作为今天的结束啦。好，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很想带你面对世间风狂和混乱，这地球喜欢恩怨，巴不得跟你在太空取暖，让你平静做个美梦，躲开这个失乐园。天高地厚，就快也不够，日争夜斗，而不适合情侣畅醉漫游。当小温馨伟大到像虚构，在我怀内愿你当绿洲，我用风筝携着你走，很危险，下秒将地老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就砸向星光，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流浪太虚别了地球，留下壮举，只得你我莫问谁和谁，只需一寸赤地团聚，星海随便去寄居，足印融在陨石里。就快看不见什么是爱，那七宗罪便够杀掉未来，心比起空气受更大污染，就算逃入梦里去到海，怕幸福之门被炸开，很危险，下秒将地老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就砸向星光，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 谁和谁，只需一寸赤地团聚，星海随便去寄居。不管来或去，火星踏碎，若你觉得已住不下去，那个星球你想去？